最爱绿色的声音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你的朋友古月，一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，你是否就已经想到今天节目的主题了呢？让我们在歌声中来一次海南岛之旅，饱览海南岛的美丽景色吧。海南岛虽然不大，但曾经在大江南北传唱的三首歌曲却使海南岛的风光名扬全国。除了刚才这首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，还包括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和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》，这两首歌曲都和万泉河有关。万泉河是海南省三大河流之一，流经琼中、万宁、屯昌、琼海等40县。尽管万泉河在海南不是河流最长、流域最广的河流，但却最负盛名。现在就让我们连续欣赏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和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。 永在生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。海南自古出名人，清官、海瑞、宋家三姐妹都是地道的海南人。说到文娱明星，到过三亚市的游客会发现，这里的年轻歌迷都很喜欢陈楚生演唱的歌曲。原来陈楚生正是地道的海南三亚人，他成长的地方也是三亚近郊一处颇具盛名的农场。来听陈楚生的代表作《有没有人告诉你》。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。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。看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我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。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 海边沙滩上，风吹榕树沙沙响，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织渔网，织呀嘛织渔网。这旋律优美，曲调婉转，又充满激情的歌曲就是电影《海峡》里的插曲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。35岁以上的人对她都非常熟悉。《海峡》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，她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在上映后引起了轰动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，请大家一同欣赏这首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，让心情回归从前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 送光阴一个记号。余音淡淡，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